休闲养生，分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喜迎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首先第一个问题要问一下电波那头的你，你相过亲吗？说到相亲呢，很多可能很多人士哈都会觉得，哇，相亲那不就是看脸吗？是不是啊？能不能成不就主要看眼缘吗？是吧？但是我跟你说啊，在英国有一档相亲节目，真的是走出了不同的路线。他们呢是这档相亲的节目，首先名字叫什么？叫克隆人的游戏。当然，他不是真的克隆一些人出来，然后找出克隆人给你相亲啊，而是你知道，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会有跟你长得很相像的人，比如有的时候有一些头一回见面的朋友看到我就会说啊，雪雷，你好像我表妹啊。就等等这样的情况哈。那这档英国的克隆人的游戏这档相亲真人秀节目呢，就会找来，比如说找个男士，你告诉我你喜欢多高身高的，都什么发型的，头发颜色什么样，眼睛颜色什么样，什么样体格，什么样肤色，就是你能想到的你都告诉我，然后我根据你喜欢的这种形容的这种用电脑绘制出一张你喜欢的女士的照片来，然后根据这个照片，这个节目组搜遍全英国，找到和你这个和这个男士描述的相符合的容貌相像的八个人，就这八个人长得都很像，然后给这八个人穿上同样的一条裙子或者是衣服哈，然后让这八个女士跟这个男士在同一个屋檐下相处几个星期。你想想哈，这个节目组的导演说外貌都差不多，那具体你选择跟谁在一块儿，那肯定就是看性格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嘉宾要根据候选人的不同个性，从八个人当中，长相很像的八个人当中淘汰七位，选择一位。那这档节目的节目组呢也是说了，我们的理念，我们做这档克隆人的游戏相亲真人秀的理念，就是让人发现人们内在美的重要性，不要仅仅看脸。你相亲的时候看脸吗？是这样哈，就是人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看脸。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大学的调查哈，就找来一些新生，大学新生，就说，哎，你看脸吗？然后呢，当然大部分学生都会说，啊，那我不是那种看脸的人，我不在乎外表是什么样的，我在乎的是内在，是个性等等等等的。但是呢，把这群人放在一块儿进行男女就是相亲，最后发现啊，看对眼的基本上都是长相都还不错的。所以你看啊，当然后续能不能继续往下走，除了看脸之外，长相之外，肯定还要看一些别的东西。但是这个调查发现，相亲第一面，脸真的很重要的。是啊，脸很重要的，不然我们挣什么钱呢？一个整形医生说。 说了些句永远说不到你。 烦的明天就忘记，前面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唱歌都不会冷清，把话都把你记在心，前面的聚会好 happy， 上了高点方向自己是巨星，摘下黑眼眼睛就更接近，幸运一定要是最美丽，来了以后还是要提醒，朋友们想开心的留在家里，下班的朋友们都来去参加，前面们的机会好 happy，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条灯火梯，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前面玩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场面绝对不会冷清，八卦的话题最带劲，前面玩的聚会好 happy， 上了高就幻想自己是巨星，戴上黑眼眼镜就更接近，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老了以后还是要继续，老的小孩全都留在家里，大班的朋友都来去参加，前面的聚会好 happy， 好 happy。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已经改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见证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我是雪雷。一件中国的古董花瓶在英国的拍卖行拍出了它指导价高出450倍的价格。拍卖行的指导价基本上就是这个价品，这个花瓶的这个拍卖行认为它价值多少，但是拍出来的价格竟然比原来的他们认为的价值要高出450倍耶！简直是这个拍卖行业的又一个传奇了啊！具体是什么样的花瓶呢？它其实是中国明朝嘉靖年间的，也就1522年到1566年，哇，200-300年前了啊！这么一个小的鱼瓶，鱼瓶它就是一个花瓶哈、啊，只不过表面是有鱼的造型啊，还有花色。那原来呢，它是有曾经被认为它是一个赝品，就不是真货，所以呢，起初对这个花瓶的估价只有1800英镑，就是这个费洛斯拍卖行。但是没想到进行拍卖之后，它以81万英镑的价格成的交，创了这个拍卖行成交价的记录，就比原来的指导价高了450倍。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识货的竞拍者他们发现，嘿，这个花瓶不该只值1800英镑啊，它有这500多年的历史啊，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古董的。而且嘉靖年间的这个花瓶是最值得收藏的中国瓷器之一。我跟你说真的很漂亮，非常漂亮，古董花瓶有500多年的历史了，非常好。而且我跟你形容一下，就是这个瓶身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虽然已经500多年了，粉嫩里头画着粉嫩粉嫩的荷花呀，红色的鲤鱼呀，还有黄色的鲤鱼，还有绿色的水藻，还有水里泛黄的四叶草，紫色的红色的植物也有，所以这个花瓶上画的这个水下世界真的是好丰富啊。如果我们家孩子看到这个古董的照片之后，第一反应是，哇，妈妈，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干净的湖水。 说香港的金庸馆要向公众开放了。那其实这个金庸馆呢，作为这个金庸先生的一些故居哈，包括他一些这个什么手稿啊、照片啊、小说啊、早期流通的版本啊、电影海报啊、电视剧连续剧的主题曲唱片，以及金庸的一些个人物品，都将会在香港的这个金庸馆开放的。那开放的当天呢，香港的很多政要名流都去捧场了。那最珍贵的手稿是1967年的时候，这个在新加坡上有一个报纸上刊载的这个《笑傲江湖》的手稿。那另外呢，还包括金庸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出的一本《射雕英雄传》的单行本。你要知道，金庸的小说已经被改编超过，他们数了一下，超过90部影视剧。不过我听说这其中90部影视剧啊，89部都是翻拍同一部作品《射雕英雄传》，有没有？好像最近《射雕英雄传》又出来新版本了，对不对？而且男主是一个95后，好年轻啊，好帅啊！我觉得我预测一下，这个男主《射雕英雄传》的新版的一定会火的。不过听说自己的作品又被翻拍了之后哈，金庸先生气恼地说：“哎，早知道我就开个经纪公司了。”我觉得金庸先生开经纪公司一定会捧红一大票人的。 还记得去年夏天在安徽的机场，捧着一束鲜花，青春的模样，在如今那天已不停地望，把我的初心消失在你身旁。你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但是出现只只有90的路上，我莫名其妙地望着窗，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 Sunset Boulevard, Santa Monica,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 Above the city, Brown the highway,就是我的天堂。 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真正。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你是也是方向。 的手心，还有你吻的气息。滴滴的雨让想念的人喘不过气，而你的背影会在哪里平静？跟踪记忆，我才能和你接近。除了可惜，夜来没有声音。有一些人容易动情，也容易忘情。我爱过了你，心永远在哪里？好想好好爱你，这一句话只能藏成秘密。关上窗外的雨，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好想好好爱你，却没有权利再把你抱紧。从今以后，如果你能快乐，就别管我想你。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13号，农历2月16，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4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0度。廊坊晴，14度到1度。首都北京晴，14度到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很多人都喜欢吃的紫葡萄是很好的补血水果，把它晒制成干之后啊，每100克当中含铁量在9.1毫克，而且葡萄在晒制过程当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葡萄皮，葡萄皮的营养含量是远远高于果肉的，而且保留了葡萄皮也有利于葡萄干中一些稳定营养素的保留，比如说铁、锌、锰、蛋白质、抗氧化物质等等。怎么样，来一点葡萄干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奥巴马夫妇，虽然奥巴马这个总统已经不再做了，但是他现在要出书当作家了。当然历届的总统都有出过一些回忆录哈，那这一次呢，奥巴马将会跟企鹅兰登书屋这个出版商进行合作哈。那签署的是奥巴马和他的夫人米歇尔两个人同时出这个回忆录。那当然他们出书这个价格真的是版权费目前竞拍价突破了6000万美元，也就是说这两位书写出来之后入账6000万美元呢。当然这个价格也是创下了美国总统回忆录出版权标价之最了。那另外呢，就毕竟他们俩总统和总统夫人啊，是吧，不能光把钱挣了就捞进自己的口袋，对吧？这个名人都要做慈善的，所以奥巴马夫妇呢是打算把这个6000万美元当中很大的一部分收益捐给这个慈善机构，包括这个奥巴马基金会。另外呢，这个企鹅兰登书屋也就是他们的出版商也会以奥巴马家族的名义捐出100万册他们的回忆录图书。 当然目前啊，他们俩的这两本书呢将会分开出版，但是正式出版日期还没有定，具体他们这个书要什么时候能写出来，什么时候能校正完毕、编辑完毕，然后各种杂事全弄，最后出版拿到你手跟前，这个日子还没定，我估计啊还要等个个把年吧。但是呢，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说，奥巴马呢其实之前有采访过哈，对媒体是说，他其实已经做好准备，可能在今后更多的会站在前台，也就是说他还是会涉足政界啊。曾经在2016年他快卸任的时候呢，年底的时候，有做过一个调查哈，说奥巴马的这个支持率真的是蹭蹭往上上，飙升已经达到55%了。所以有人猜测说，如果奥巴马在2020年的时候参加总统竞选，跟特朗普竞争，他绝对有很大的可能性打败特朗普。但是你知道，问题是美国的宪法呢是规定一个人不能当总统超过两次，所以呢，这个奥巴马是当总统的机会再当总统啊是微乎其微。但是他是说他仍然可以参选当参议员，你知道吗？所以奥巴马对那些选参议员的人说，你们选不选我，选不选我，你们不选我，我就把你们写进回忆录里。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在山上奔波，夜空太温柔，嘈杂不能说，一心要难听就有一抹眼眸，云说暗度难过，烽火连天不休，而你只差一个指左右，谁来诅咒尔虞我诈是善果，说不清对与错，等到那千百年以后，一切要忐忑，寂寞独自走向江南波，月光太温柔，嘈嘈不啰嗦，一心要那听就有阴谋，阳谋明说暗落的我，风寒莫念分散过，烽火连天不休，而你今山被乱世左右，谁来诅咒说不清对与错，纷扰扰千百年以后，一切要忐忑，走向江南波，月光太温柔，嘈杂不能说，一心要那听就有阴谋，阳谋明说暗多淡漠，风寒莫念分散过，烽火连天不休，而你今朝被乱世左右，谁来诅咒尔虞我诈是善果，说不清对与错，纷纷扰扰 有点喜欢健身，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李雷呢最近开始健身了，但是呢他自从去健身之后就发现身边好多人啊都喜欢用那种什么手机 APP 啊或者是手表的 APP 啊来记录自己每天走了多少步啊，消耗了多少卡路里啊，练习了多少个蹲起啊，仰卧起坐呀，哪天那个目标没有达到就已经特别不舒服懊恼不已。于是呢回到家就有点哎呀怎么大家都这样呢，健身就不能快快乐乐的健身吗？于是他老婆韩梅梅，知识渊博的韩梅梅就跟他解释说了，李雷啊老公啊， It's called truckaholism。 什么是 truckaholism？ truckaholism 就是健康追踪狂。Okay, truckaholism refers to the compulsion to monitor one's health and fitness metrics generated by APP or application or electronic device. 那健康追踪狂热症呢，就是指那些狂热的追踪个人健康和健身数据的那些人，特别是通过一些 APP 应用程序或者是电子设备来追踪的。不过李雷头一次听到 truckaholism 这个词的时候就说了，I'm a truckaholic， 我是一个追踪狂热症吗？哎，老婆，你是怎么知道我跟踪过漂亮女人的？所以 truckaholic 不是追踪女人啊，是追踪健康。truckaholic。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我看见天空很蓝，只想你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才明白爱得越深心就会越痛。我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载着我的想念飞过了地平线。你温暖的笑脸还一如从前，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你说要忘了学着勇敢一点，偶尔哭红双眼，你一定会了解，眼泪是我心中想你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才明白爱得越深心就会越痛。我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载着我的想念飞过了地平线。你温暖的笑

想爱就别怕伤痛，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深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一个多情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孤单的人那么多，快乐的没有几个，不要爱过的错过的留下的单身的我独自唱情歌， 我也留言说我的第一个选择是内涵，说白了就是谈吐和日常行为要符合我的世界观。布鲁斯跟留言说好有内涵的话题啊，其实说实话我也不想有内涵，我也想但是没有啊，你说怎么办？聊一聊除了脸，你曾经喜欢过一个人是因为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 只因为你转身间的眼神摇摆，突然像个小孩，一意不舍的想出来，不敢。当你回头想看我是不是还在。 我不在。